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辛辣麦 全新出击， 南北共制点，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辛辣麦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y 辛辣麦克风全面迎接，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麦。 嗨嗨嗨，到了北京时间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你最最不能转台的北京音乐广播。在周末的晚上，每个周六晚上9点，每个周日晚上的10点钟，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所有的你，问候一下大家，七月份新的月份快乐。好了，七月快乐，2018年的7月1号，你会发现时间呢过得真的很快，我们都会说这光阴似箭哈、啊，你会发现2018年就这么灰溜溜的，很迅速的过完了一半了。所以呢，上半年各位的表现如何？无论是在工作当中，在生活里面，对自己是不是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认知呢？嗯，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一边收听好音乐，一边来聊一聊在周末最最放松的话题。今天，啊，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已经预告过了，会有一位我们的好朋友，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之前呢来过节目，然后呢，这个明明是来上通告的，结果聊成了把我们这节目聊成了这个段子手节目啊！再次欢迎一下发了新歌的我们的 MIC 男团的队长，同时呢也是非常帅气的一号情人王一号，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号。 今天呢又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心情如何呀？ 哎呀，心情感觉就像昨天一样哦。 就是一个，我跟你讲，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语气，如果一上来就是这样的，就真的就是会尬住。 真的吗？又尬住了，就是尬尬小王子。 所以不是，你的粉丝不是像你什么王甜甜什么之类的吗？ 是啊， 会觉得你很甜。然后你知道我今天呢，因为你有新歌来嘛，对不对？然后除了听新歌之外呢，我也有看到你之前的一些，就温习了一下， 嗯， 就喝一杯茶，一杯咖啡，然后看一下你之前的一些表演视频， 嗯， 我会发现你在现场的时候唱歌确实还蛮甜的，笑得很甜， 是吗？ 对， 那我一般喝咖啡都不加糖了，因为自带甜味。 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做真的太过分， 什么？ 过分帅气。哦， 你厉害，1-0， 又开始 1-0， 一上来就要开始 PK 一下。今天呢，王一浩带着自己全新的作品，因为这次是上次来还是一首歌， 嗯，没错， 就是我们听过的那首非常好听的，非常有情愫在里面的《一号情人》。那这次的 EP 已经上线了， 没错，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的 EP 呢，你们可以听到我的新歌里边的《野兽》，是一场一首非常温柔的一首，也是比较复古的一首歌， 是。 嗯， 没了， 没有了。 好的，谢谢王一号做客节目。我们出口在那边，要不要去隔壁交通台再打一轮歌？ 也可以哦。 啊，这就答应了？ 不会的啦，我 跟你讲，这个人真的是一号情人，真的是说变就变，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有的时候遇到一份感情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希望自己的这个情人，这个 lover 就是 number one，对不对？我看到了你的整个的专辑的这个 EP， 虽然是个 EP， 但是制作非常精良， 嗯， 包括那个 MV 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哈。野兽的 MV 已经上线了， 没错。 对，我们不妨就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听一听这次你全新带来的音乐礼物。 好， 先来听哪一首呢？ 就听这首好了， 叫做 野兽。 我知道是我的错，时空有惨烈的结果，总会有这种人生，不小心就会被性格吞没。你喜欢过什么？或许想想一定还记得，快乐也曾那么多，像野兽危险的诱惑，你的放肆是堕落，却残酷到让最爱的人受到伤害和难过。最怕最怕你自大的沉默，像一只被惩罚的野兽，不懂说太多，最后只告诉我结果，再也没有机会辩驳。要说什么才能让你再相信我？ 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当中听到的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做客节目的王一浩同学带来的全新作品，叫做《野兽》。哇，为什么这样的歌曲，这个名字会是一个，就是跟你刚刚说的介绍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你说这歌名叫《野兽》，你说这是首温柔的歌。 对，因为在这个每个人的爱情里面，自己好像是一头野兽，然后为了对方放弃了自己的野性，甘愿为他去。 哦，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是说其实你那这首歌跟你自己的这个本人的这个状况是一样的吗？ 不是跟本人状况一样的，因为这个歌词 你那么甜，你应该就是 Hello Kitty 本人吧。跟老虎没有什么关系吧。 我是唐老鸭。 你看又尬住了。 又尬住了是吧？二比零。 真的来。所以野兽这首歌的 MV 在线上已经可以看到了，我们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来搜索一下王一浩的野兽的 MV， 拍的也非常精致。 嗯，谢谢。 在里面那个秋千荡的真的是太美了，就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种美如画的感觉，因为你说现在形容一个男生那个画面特别美，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因为一个男生都可以把那个画面拍成那么美。 其实我对于男生的这个美还是内心是比较抗拒的。 我知道你 很抗拒，但是粉丝会觉得 I don't care， 根本就不管你怎么抗拒不抗拒，他们就会觉得哇，因为你在看到 MV 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弹幕，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哇，这浩哥真也太美了吧，荡秋千，哇，你看那个姿势，但是你确实是在演绎一种就是那种美学的感觉， 是 我的理解， 是 对不对？还是你真的就在自己荡而已？ 因为我从来没有荡过那么长的秋千。 拍摄现场是真的有， 真的是 不是后期做上去的啊？ 对对对，不是后期做上去的 啊！ 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么长的秋千。 对啊， 秋千的那个绳子差不多得有一个15米到20米长。对， 我觉得一般就几米就够了，对吧？ 没有，它是因为是必须要吊在这个棚的最上面 哦。但是反而确实拍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效果， 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太美了。然后呢，而且刚刚我们听到最后一句说不要了的时候，好像在 MV 里面也有一些画面，就是一些白色的一些东西然后流下来。那个是什么？没看懂。 那个是牛奶。 为什么会有牛奶流下来？所以你是野兽，你是奶牛，是什么？ 是怎么说呢？还没有那个过哺乳期的这样的一个野兽，应该是 怎么可能？ 我就顺着你 导演是谁？怎么想的概念？那真实是怎么样？ 真实啊， 对， 真实这个东西比较抽象，就是每个人的看完这个画面之后的 理解不一样， 理解是不一样的。对， 让我想到之前那个 MIC 有专辑的时候，就是那个封面照有一个跟牛奶有关系的照片， 是油，你说的是白油漆是吧？ 白油漆 啊，对对对，那不是牛奶。你说的应该是这个应该叫什么来着？ 就是你们当时专辑的那个 青海老酸奶那种是可以在手上的。对不起，又聊到死角。 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在这边真的，尤其在路上，在北京开车的朋友，在这里麦同学给大家郑重道歉，今天请到王一浩来又来做客节目，对。因为今天请到王一浩做客节目呢，除了他自己带了音乐礼物跟大家分享之外，其实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因为呢今天很特别，是七月份的第一天， 是， 而且也是2018年的下半年的正式开场， 哎，没错， 所以。在听节目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来思考一下，在2018年上半年，你自己有没有给自己打一个分数，或是总结一下自己上半年的表现做了哪些事情，或是有一些比如说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一些突破，然后自己给突破了，或是自己定的小目标并没有完成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思考思考。一边听歌唱歌，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了，看到了很多王一浩的粉丝正在上面来抢沙发，很多人你的粉丝都把沙发抢走了，对， 是吗？ 我们现在问王一浩，你自己2018年的上半年过得怎么样？ 过得很充实，因为我的上半年确实还是在这个准备这张 EP 的后期， 对 对，所以说是比较充实，也比较累，这个确实是， 就是你是从上半年开始筹备这个 EP 的？ 没有，这一张 EP 已经准备了将近2年的时间了， 哇， 对对对，因为就是所有的工作量都压到这个制作的部分， 对， 都压到这个后半年，就说是那个最后的半年， 没错， 对。来准备，所以说是这个工作密度也比较高。 然后呢，在2018年也算是上半年的这个一结束，然后交出了一个成绩单给自己， 是是是， 给粉丝，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们日常催歌催得很厉害。 是没错，经常去家里敲门。 真的呀？ 对 啊， 去家里敲门。 你又搬家啦？啊？对啊。哎，是去家里敲门是吧？那你比小新幸福很多，有人去家里洗澡哎。 关键你不知道，我搬到了是小新搬走的那一个地方。 真的假的？你要公布吗？ 哎呦，开玩笑，开玩笑的， 吓我一跳。本来想今天晚上去。好了，总之呢，今天晚上我们有很多的时间跟做客节目的王一浩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一聊属于你的2018年的上半年，因为真的时间太宝贵了，说过就过，对不对？这时间瞬间从指尖溜走，希望大家可以呢来一边听歌的时候呢来思考思考，同时也可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曲或是呢想要送给王一浩的歌曲，或是想要听王一浩为大家来准备什么样的他自己的私房歌，都可以迅速跟我们保持互动。 You.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I am my mind in a kind of world. Cut through my mind. I'm just a kind of boy. Oh my radio star.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在空中相约。今天做客节目的是王一浩，再次欢迎我们的一号星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浩。 你知道吗？很多同学呢，早早的就已经开始在网络那一端呢来守护等着你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哎，我看到很多同学正在点歌啊。 嗯， 很多人找到我们的点歌贴，然后呢，我要先点哪一位呢？哦，有位 ID 叫做如冰凌一样冷的涟漪，他说一号情人王一浩又来了，好开心啊！涟漪同学呢想点一首歌，他说他特别喜欢呢这次 EP 当中的 I Just Wanna， 希望呢王一浩小哥哥可以唱哦。这是来自情敌麦的点歌，是什么意思？ 可能情敌麦点歌， 就是情敌麦不就是我吗？ 对啊。 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人说什么麦麦们怎么样，我说你轻轻把那个闷去掉，麦麦就是我本人，怎么哪有那么多我，心很累你知道。然后呢MSC 甜草莓他说惊喜来的这么突然，又能听到很甜的聊天了。 嗯， 好像今天晚上有很多，就你们哥几个有很多动作哈。 是 对啊，但是好像目前来看好像大家都在听我们的广播。 是哦是哦是哦。 然后呢这个微凉同学说想听 Fall in Love， 一直觉得这首歌曲呢是浩哥写给麦麦们的，浩哥们快，浩哥快来用怀抱将我俘虏，快来给我分享你的温度吧，爱你哦。 哇， 然后这首歌真的点播率很高，星空下的小 Dora 他说也想听这首歌曲，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这是有什么样的歌曲，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说 Fall in Love 吗？ 对， Fall in Love 是一首有一点点小 R&B 风格在里边的一首小甜歌。 诶， 对，小甜歌，超级无敌小甜歌。 为什么叫超级无敌小甜歌？ 就是一个银，一个人就是大连话出来了，一个银，就是一个银，就是当他在这个 fall in love 的， 好啦， 当一个人在这个他沉浸在这个恋爱里面的时候，他的那个幸福的感觉在里面。 哎，你这个封面照拍的也真的是太好看了，太甜了吧，感觉 啊，那真人不甜吗？ 你真人就是小爷们儿那种， 小爷 们儿甜没 什么关系。我喜欢你说的这句话，小爷们儿这种。 我跟你讲，我今天真的，你知道，就是带了非常高级的相机，结果突然看你今天这个造型，我想说， 是吗？ 算了，就用美图秀秀拍一个。对啊，就是你这样子让我怎么说什么甜不甜的？ 那这种是什么辣是吗？ 甜不辣， 甜不辣，甜不辣是个好吃的， 就是台湾就是那种，你知道。也是，你看你每次尬住， 又尬住了。你不是在说什么天？ 16:0， 啊好，16:0。 所以呢，你说到甜这个部分，你觉得你是一个怎样的歌手？就是可甜可咸，对不对？ 对，可甜可咸可辣， 可辣 也可以苦， 可苦。 嗯，没错。 为什么？ 苦情歌有。 哦，所以 Fall in Love 不是苦情歌来的， 对，是小甜歌。 它是一首甜歌， 甜甜的。 我们来听听看究竟有多甜。 好， 是三分甜还是 十分甜？ 耳朵发烧的临界沸点，滚滚不安分的血液，我的警觉突然强烈，收到不知名的信件，却像是一股致命的威胁，你快要自我忽略，只要怀里有你的誓言。Oh yeah， 就这样跟着你的脚步闯进了一个新大陆，舞台上我满分演出，为了引你注目，别再让我一个人去猜，趁现在还没想明白，干脆算了，我不怕把你宠坏。我想我不必问我会是你的谁，调皮的眼睛把我几次灌醉，浪漫像每天诗人开狂欢派对，我就喜欢你骄傲时的小臭美，伤到刺激汗腺，放大我感官的焦点，你别相信 想更加惊艳，闭上所有人的侧脸，嘴角是一抹耀眼的无邪，自内心一股狂野，我的世界分被你要挟。 Oh no， 但我不在乎你的埋伏，用怀抱将你来俘虏，靠上前我分享温度，要你看得清楚，这故事发生一定精彩，应该和孤单 say goodbye， 就是现在我更要你的青睐。我想我不必问我会是你的谁，调皮的眼睛把我几次麻醉，浪漫像每天是真开狂欢派对，我就喜欢你像傲世的小丑美，叫做你的 Mr. Right， 没人能把你取代，我想我们之间就是爱，就让我坦白的说出来， 说什么说什么， 我想我不必问我会是你的谁，调皮的眼睛把我几次灌醉，浪漫像每天是真开狂欢派对，我就喜欢你这傲世的小丑美， 也太好听了吧， 我就喜欢你这傲世的小丑美，我就是喜欢你小丑美。 我最后那个小转音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是惠特尼休斯顿本人是吗？ 休斯号。 我发现你每次讲笑话的时候呢，是那种不好笑，让我觉得很好笑。你明白，就是你讲完之后呢，其实一点都不好笑，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笑。 真的吗？ 对，就是有些人的假笑话很好笑，对吧？你就笑了。有人假笑话不好笑，你会觉得真的不好笑。你是第三种，就你假笑话之后的不好笑，让我觉得很好笑。 真的吗？这就是还够冷是吗？ 就是不是够？你看你这个刨根问底很好笑啊！ 不，我一定要。哎，算了，不问了，你放过你，放过你，放过你。现在我觉得应该是16-1，好像是中国女足踢别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 你有看世界杯吗？最近？ 是，我看最近。 你刚突然间变 DJ 了，你知道吗？ 是吧 那个语速连接反应非常迅速。世界杯有没有看？ 有看， 熬夜看的。 对，但最近也不是每场都看。 对，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球队？ 当然有了，很多，像我最喜欢的德国最近就再见了嘛。 对， 没错。然后那个阿根廷也是 凉凉了。 对，没错。但是现在呢，我比较看好的是法国。 哎， 法国还有巴西。 法国今天我还在踢。 没错，乌拉圭踢的也很好。 对，昨天反正法国赢了，对不对？ 嗯。 好，所以呢，那你要不要预测一下这次的世界杯的这个冠军队是谁？ 这个不好说， 法国、 乌拉圭和巴西都 有可能， 比利时也有可能。 那你觉得金靴呢？ 金靴啊， 自己偏爱的球星， 就是法国有一个19岁的一个小将叫 新的那个， 对，因为我记得不是非常清楚， 对，就他，你觉得他潜力很大，对不对？ 对，我觉得他潜力非常大，应该是下一代大球星啊，大球王了。 哇，看看你的粉丝正在跟你互动什么，好不好？小野人小阿姨说，也非常喜欢 Fall in Love， 说哥，希望你可以一直舔舔舔。所以他们喜欢你的，并不是喜欢你的那种，这句话说错了，是并不是只是喜欢你的帅气，然后呢，也是更喜欢你其他多元的，比如说带来这种非常甜美的、这沁人心肺的这个歌曲，对不对？ 是有 情歌， 他们喜欢我所有。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看。 他们喜欢我的所有。哎， 这边嘉宾首度被吓到呢。所以呢，今天晚上听节目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福利时间，可以呢跟我们保持互动，每一个粉丝的留言，我们都会尽量的来看到，争取呢来翻牌翻到你，同时呢让你最爱的浩哥啊，然后听到你的大声呼喊出的爱，好不好？刚刚这位被点到名的同学，今天晚上可以幸福的睡不着觉了啊！包括呢这个耳东搜搜，他说呢也非常喜欢 Fall in Love 啊，希望可以点歌呢送给浩哥。 怂团，为什么叫怂团？ 对啊，他们管我们叫怂团。 这个我真的不接受，我觉得所有男团里面你们是最不怂的。 没，他这个怂是为什么呢？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事情啊，都是从心里就走心的，比较走心的 叫怂啊， 所以用那个怂 啊。 对， 所以我理解错了， 怂不是一个， 我有心里就我不要去那种的哦， 怂 团，学会了学会了。然后遇到你们之后，他说遇到你们之后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是， 对啊，有牛奶呀、啊、这个白油漆啊什么的对吧，每天幸福感呢满满，正能量爆棚。 是， 特别感谢相遇，接下来请多多指教。指教你干嘛？耳朵 搓搓， 耳朵搓搓，你跟我说，你跟我聊，说清楚，指教你什么？只要你怎么把歌听好，对不对？一下就跟粉丝，你知道，互相怼可爱型。我希望能中吧，虽然一直不欧，当然中了。耳东嗦嗦，我今天直接帮你翻牌，好不好？然后呢，这位叫做傲娇新少，他说呢，超喜欢听逞强，哎，是我这次 EP 当中最喜欢的歌， 是吗？ 对，他从上线开始就没有停过，一直在循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广告要来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把这首逞强分享给大家。 好， 可以聊聊关于这次王一浩同学发的 EP 当中这么多新歌的故事。 OK, okay. 我们可以从逞强开始，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虽然高温黄色预警已经解除，明天的最高气温依然能够达到32度，且湿度有所增大，体感比较闷热，紫外线也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明天午后西部山区易出现雷雨天气，夜间雷阵雨扩展到全市，请注意防范，合理安排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央视少儿频道今年2月推出首部少儿科技情景喜剧《微星时代》第一季，节目一经播出便广受好评。从昨天开始，央视少儿频道在暑期推出第一季《微星时代》的完整版，小观众们将随着小主人公探访国际著名航天员训练中心和著名航天博物馆， 听英雄航天员王亚平以及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刘宏教授分享太空的奥秘，同时还将欣赏到霍思燕、季冠霖等人倾情参与互动。根据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改编的电视剧《城中堂》将从今天开始在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这部剧汇集了张博、童瑶、潘虹、乔欣等演员，再续乔家往事，再显晋商精神。《城中堂》以著名晋商乔家为原型，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慷慨激昂的历史图卷，把主人公的成长轨迹融入到历史变迁的背景当中，刻画了晋商乃至华商实干坚韧、诚信为本的经商精神。虽然备受关注的古装大剧《八清传》何时播出仍是悬念，投资方唐德影视也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近期他们却宣布了一系列新项目开工，既有电影《狂怒沙暴》，电视剧《一生孤注至温柔》，也有综艺节目《音乐治愈馆》。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青春血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六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九点。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 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DJ 麦麦麦。同学，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我们的一号情人王一号。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号。 哎哎，怎么突然间这嗓子怎么？你要不要咳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号。 刚刚那是谁？请问你咕噜掐了是吧？ 哎，刚才谁？ 哎， 出去， 有人。哎 哎啊，好了，出去了。好好。 哎，小新怎么来了啊？哎，又栽赃。我们上次在做直播的时候呢，就一直在讲，你知道约翰的事情， 对对对对， 大讲特讲，讲到本人亲自发微信， 没错， 然后你知道我还给他回， 嗯， 我再给他回，我说啊，怎么了？刚睡醒，有事吗？什么的， 嗯。 然后约翰说，你知道给我怎么回的吗？ 嗯、 说你可得了吧你。 真的吗？ 然后因为我大讲特讲嘛， 嗯、 他说嗯很好，一直夸我，继续夸， 嗯、 说得很好，对。 嗯、 然后我说嗯怎么了约翰啊、哦？我说我在休息，刚睡醒，你可得了吧你。你干嘛后做节目我全听到了？ 那你这个还不自己赔罪一下？ 什么意思？上次不是已经播过他的歌了吗？ 哎，那个不是，我是说就是说 好日子 生活中， 上次那个生活中啊， 生活中你得请他吃饭的对吧？ 请他吃饭， 对，至于吃什么东西呢？ 吃 什么呢？ 观音茶。你不要老 Q 我，你是现在当 DJ 了是吗？ 吃一家非常好吃的串串，我最近才知道，我一个啊、嗯，好吧，好吧， 没有， 好吧， 因为我粉丝一直在问，从来没告诉过他。 嗯，好吧，好吧，好吧， 对，还是吃那个，还是吃好音乐 ，Fall in Love 这样的甜歌里面的甜就好了。 你看看。 我跟你讲真的，因为你知道最近很多人呢跟我反映，尤其是听过一些歌曲的、 嗯、 听过这方一浪这首歌的朋友跟我反映、嗯、说他们都胖了。为什么？因为 太甜了。 太甜了。 哎呀天哪天哪。 然后有一个叫做喜爱歌舞歌的周小溪啊、 嗯、 他说他想点一首团歌的、 嗯、 他说最近呢因为非常非常倒霉和难过、 嗯、 他说我特别想感受一下爱。希望浩哥好好的，哥五个都好好的，我也能幸运一点。他怎么为什么会非常倒霉？有那种情况吗？就是一阵子真的就是特别不顺什么的。 是啊，这个东西 会有水逆的时候吗、 嗯？就是叫水逆吧，应该是叫 对。 真的会有这样？ 会有会有。 那你回想一下在，在、今年的上半年有遇到过这样的时刻吗？ 嗯，有， 嗯， 真的是有。 那你是怎么克服的？ 逆过去就好了吗？ 什么东西？ 逆过去就可以了、啊、 逆过去。 我开玩笑， 没有答案， 因为这个 说的跟没说一样。 我跟你讲，有一些东西呢是靠自己的做法，有一个东西呢就是靠自己的运气。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到了就可以了， 和自己对自己的调节吧。 哎， 亦或是比如说像我，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就可能就是哎，浩哥在干嘛？可能约朋友出来， 嗯、 然后聊一聊， 对，聊一聊，散散心。 有好事呢，跟哥几个一起分享分享， 对， 共同分享喜悦。然后遇到不顺的时候呢，跟朋友聊聊天，哪怕朋友你不要指望朋友能帮你解决， 是。 可能说出来之后可能心情会好很多， 是是是， 对不对？可像你说的就逆过去了、嗯、就已经过去了， 对 对，不一定，有些事情不一定要解决的。所以刚刚这位粉丝，我觉得今天浩哥也在，可能会给你一些加油和鼓励，对不对、 嗯、对, 对， 希望你可以得到浩哥的鼓励之后呢，可以好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 没错。然后呢也看到了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皮卡瑞说，卖卖卖，还有几个小时就是螃蟹小姐姐农历的生日了，想给小姐姐点一首歌曲，祝她生日快乐，祝我们的螃蟹可以听得开心啊！那我要祝这个螃蟹 ID 叫螃蟹的朋友怎么祝福她呢？啊，永远横着走是吧？真的。然后呢，他说希望可以把这个祝福通过我们的节目呢送给他，也是我们的这个老听众了哈，幸福美满，所想皆可得。他说他最喜欢的歌曲是周兴哲的歌，要不要？有没有周兴哲的歌？浩哥，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没有哎，前奏 以后 听不太出来。 别做朋友， 嗯，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好不好？ 好。 习惯听你分享生活细节，害怕破坏完美的平衡点，保持着距离，一颗心的遥远，我的寂寞你就听不见。我走回从前，你往未来飞，遇见对的人，错过交叉点，明明就已经站在我面前，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以后别做朋友， 分手，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好朋友，带着自己全新的 EP 作品做客节目的王一浩，我们的一号情人，欢迎王一浩。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浩。 嘿嘿嘿嘿嘿， 哎， 在周末的时候，平时王一浩都会做些什么呢？ 周末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周六周日的概念。 真的吗？ 对， 每天都像在过周末一样的快乐。 不是不是，因为每一天的工作是不定期的。 对 对，所以 有可能就是周末特别特别忙，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节目啊、活动啊什么的，对不对？ 是啊是啊。 然后呢， 可能就是像有一些著名的电台 DJ， 他会约我之类的。 比如说隔壁交通台的，还是对面楼的两性悄悄话的节目。你在说哪个？ 不是你吗？ 但是你是不是好像也不太经常去上电台节目？很少去了吧？ 是是是，因为很难有人就是能够单独聊得来。真的。 你这话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隐晦。 真的真的。 你觉得是对方的问题呢，还是你的问题？ 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有点不好意思。 就然后五个人去以后呢，聊完天之后，大家会不错。那个小新呢，还是就是你知道可以聊啊。这个约翰怎样怎样怎样？王浩有来过吗？ 但是我们上次好像出奇的就是聊得有趣，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精彩就只是那么一瞬间，烟火的灿烂就是那么一下。 对， 你看这次明显就跟上次感觉好像就不太一样，就因为我刚上半身准备说好吧，谢谢。哎呦，一口老痰，快快小心一下，对对对。 老痰是那谁？ 你干嘛突然？ 老痰 是谁？啊？ 谭健次。 你们都管叫老痰啊？ 嗯。 生活里面就这么叫他吗？ 对啊，酸菜啊。 啊， 叫他酸菜， 真的假的啊？ 对， 老坛酸菜， 对， 但他并不是很酸吧？ 没有，因为平时我们私底下的时候还是比较自然。 但粉丝有知道你们叫酸菜这个事情吗？ 有，有 粉丝，总之就是你知道， 对， 知道所有的事情， 没错。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很多好朋友、粉丝朋友们的互动。然后今天我们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对于你们来说有很多忙碌的事情，然后MSC 赵永新同学然后发了一个微博， 没错， 对，我觉得就是打翻老坛酸菜的一条微博。这是我个人啊，只代表我个人立场。对，然后呢他说今晚十点是要干嘛呢，然后先说了王浩要上麦同学的节目，然后谭健次呢今天有这个天天向上，对吧，然后呢好朋友呢这个芙蓉飞啊，耀乐团啊， 对吧，有这个无限歌谣季， 没错、 西班牙俄罗斯世界杯啊，看谁都是错，索性不看不听，自己喝起来了。 对， 你说这是不是老坛酸菜的这个意思？ 他可能他吃着火锅涮着老坛酸菜吧。 你知道他超喜欢去我的火锅店吃饭，他差不多一周要去三次。 真的吗？ 真的。 那为什么我一次也没去过呢？ 好了，我们现在可能广告时间。 哎哎哎哎哎、我只是这么一说嘛，真的是。 对啊，为什么？哎，为什么呢？ 是啊，是啊。 但是我跟他也好像，我想我跟他也没有，哎，好像我跟他也没有同时在我的店里吃过饭。 哦，真的吗？ 是他自己去，就是因为我老是就每次的时间都就我上次也约他的时候，我说叫王浩一起什么，两次三次，大家时间都对不上。 他是偷偷的这个， 然后他后来就自己去，是这样的。然后或者约那个就是耀乐团的那个小豪去， 是 对， 那偷偷去给你捧场吗？ 你自己在干嘛？ 没有啊，对，我在那个监视他们。 什么意思？ 我在这个看，就是我粉丝有一个群嘛。 你在粉丝的群里？ 嗯，我经常跟他们聊天。 我跟你讲，这在那个粉丝的那个群，就是在粉丝的世界里面有一叫那个，对，我不会讲这个。好了。 什么 呀？没关系，古斯孤鸡，我好像对这个 ID 很熟哎，上次是不是有来报道过？ 是，是 他说赶着作业，听着好甜，做客电台节目，超幸福的。 你看看，超级幸福。 还有呢，这位同学说 ，I just wanna 是刚恋爱的小甜甜 ，Fall in love 是热恋，逞强是之间发生了裂痕，一号情是在苦苦挽留，折磨彼此，野兽就是为爱所困，为爱不成兽。浩哥，我觉得你需要一首结婚进行曲。 结婚进行曲 啊？不太合理吧？结婚进行，然后最重要，他说你选大麦还是选麦同学？ 都选。 我是不是比较吃亏？毕竟大麦们的人数比较多，对不对？最起码他们是以数量取胜的。什么时候能翻到我？ 什么时候能翻到你？ 接下来呢，我们想有一个小小的时间，是给所有的大麦们的。福利的时间就是今天晚上呢，王一浩同学做客节目，然后我就可以稍稍的休息，去导播间喝一颗小饮料什么的哈。然后呢，接下来呢，王一浩同学呢会来做代班 DJ， 为大家推荐一首最近呢或是几首最近非常喜欢的歌曲，希望呢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可以 get 到同款喜爱的歌曲。所以 DJ 浩，今天你想推荐什么歌曲呢？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我的粉丝都听过这首歌，因为之前我是在直播的时候放过这首歌。还有人说这首歌是什么名字呢？ 对， 就是 We Just Don't Care， John Legend 的歌，你可以放一下，因为这首歌非常好听。 不是，我可以放一下，现在是你在推那个 CD。 是吗？是吗？是吗？好啊，好啊，好啊，跟我一起喜欢这首歌，喜欢起来。 是不是卡住？ 是卡住了，卡住了。 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晚上 DJ 号推荐的这首 PDA We Just Don't Care。 Let's go to the park, I wanna kiss you underneath the stars. Maybe we'll go too far.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care.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you're loving me. It's Sometimes it's better when it's publicly. I'm not ashamed, I don't care who sees us hugging and kissing. A love exhibition. Oh, we'll rendezvous out on the fire escape. I'd like to set off an alarm today. The love emergency, don't make me wait. Follow, I'll lead you, I urgently need you. Oh, let's go to the park. I wanna kiss you underneath the stars. Maybe we'll go too far.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Let's make love. Let's go somewhere they might discover us. Lost in lies.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care. I see you closing down the restaurant. Let's sneak and do it when your boss is gone. Everybody's leaving. We'll have some fun. Oh, maybe it's wrong, but you're turning me on. Oh, we'll take a visit to your mama's house. While your mama's out, maybe she'll hear it when we scream and shout. But we'll keep it rocking until she can knock it over. Let's go to the park. I wanna kiss you underneath the stars. Maybe we'll go too far.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Let's make. Let's go somewhere they might discover us. Let's get lost in lies.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care. We just don't care. If we keep up all this fooling around, we'll be the talk of the town. I'll tell the world of our love in time. Let's open the blinds, cause we really don't.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我爱斑马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理让的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爱心的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车顺心顺，平平安安。 你远我望，日月星辰， 斑马线陪伴我们快乐每一天，啊，快乐每一天。斑马线陪伴我们快乐每一天，啊，快乐每一天。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鲜辣麦克，Welcome back。Music Sherlock Mike。 全新出击， 南北共制点， 不必太早，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ke，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ke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架。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ke。 嗨嗨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跟你空中甜蜜约会，每个周六晚九点，每个周日晚十点，两三小时，三五好友，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刚刚那位说中奖绝缘体球翻牌的同学呢，已经不小心翻到你了哈，应该很开心了。然后呢，这位是 MSC 家的呱呱同学，他说呢，他说我想来一首我能说吧，你把这个英文歌名全都改成中文的可还行。 对啊，那当然了， 好日子什么的， 没错。 还有呢， 因为之前不是那个 你这，哎，你 想 笑这个，不是，你这个也很好笑，就是你是那种讲了笑话之后呢不好笑，让我感觉整体很好笑，和你讲笑话很好笑之前的自己先笑了啊，这个动作也很好笑。 因为这个我们经常在一起，像我们之前的一首那个 Get It Hot， 对， 就我们就会说，就是我们下一场唱这个 很 热起来，就直接给翻译过来。那包括那首 My Place My place, 我 的地盘儿，对，就这样。I can say， 我能说， 我能说，这 I can say 真正的翻译应该怎么讲呢？我觉得这样说， 其实我觉得会很多，就是我能说，我想说，我要说的感觉。 但这首歌当时的概念其实就是一首毕业季的歌曲嘛。 可以这么说。 那为什么要说？我这首歌应该叫可以这么说。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还听起来挺酷的。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完了 ，It's alright， 不对，来这样，可以这么说， It's, 是对的， 对的也可以啊， 可以这么说说说，神经病了， 神经神经， 不是，那这首歌当时来创作创意的时候是应该想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这首歌是。李一哲，他 李哲， 对，他送给我的这首歌，因为之前这首歌我是在他们家听到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首歌你自己要用吗？他说我要用的呀， 然后他说我，然后我就说，我说 但李真那种粗犷小爷们真唱不了这首歌。 哇、哦，他 demo 唱的就很好。 真的假的？ 对。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就是他好像有点黑，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 是是是， 所以你知道我除了像很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嗯、我才可以怼嘛，对吧、嗯、像约翰那种因为很认识了所以可以说、嗯、然后结果被他监听到， 是 对吧，李哲我是完全不认识，所以就可以说他很黑，他是很黑， 他确实是黑，真的是很黑， 干嘛莫名其妙的攻击人家黑， 就是夏天的时候他经常 他很喜欢晒黑、哦、 他喜欢晒黑 哦、 所以说有的时候夏天就是非常严重， 对， 就是没有路灯的情况下你 就是看不见人， 就看到 一颗牙齿在闪烁， 对，而且不用夏天吧，白天的 MV 里也看的他是就是在闪烁的呀、 嗯、对啊， 他跟你有 说 不是 Superstar 里面他也是就是黑的呀， 是啊， 而且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他旁边有两只大象在走我想说他是怎么了，一哲下次你啊，对你看吧，我就说这次其实今天可以叫一个朋友来，我当时要不要、嗯、对我没有、嗯、没有想到他，但类似于这样下次我觉得你可以叫一个类似于像他这样的朋友， 好， 我就可以不用攻击你了， OK 好， 我说一哲就请问那个是泰国回来还是怎样 啊， 就 Superstar 是就泰国免税店的主题曲吗还是怎样、啊、 哇我天哪真的是 你 咋够大的呀 、哦、不能这么说吗 不是啊，他那个打拳还是打得很好的， 我觉得李一哲非常有才华因为就 是是是 又开始 是是是 给自己绕回去、嗯、对，他自己编曲也很厉害对不对， 是他自己也做编曲， 他最近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最近啊 应该没有哈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真的 这个是确实 失联了、 没有没有没有失联因为最近啊他最近好像是在参加这个时尚活动， 哦、oh, ， 对对对对，跟品牌合作的时尚活动， 看到了那个在麦教授麦 home 点歌帖里面的这位叫做一语西梦的同学说，逞强说放不给放，那我要毕业了，麦同学给我放个 I can sing， 就特别你知道横的一个粉丝， 是 我面对这种特别横的粉丝，我会说好的，你知道就是这样的，然后呱呱不刚才也说了嘛，说祝福毕业的、嗯、所有同学们，祝我们家天天毕业，小清新学院风谈恋爱的感觉呢，嗯、好幸福、嗯，然后呢。哇他刷了很多哦，哦这位他说很想听浩哥的 I can see， 下周我们教师才艺我们准备唱浩哥的这首甜歌， 真的吗， 和麦同学你告诉浩哥让浩哥可不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远程传输我们唱功一下，七音不全的我，他说他七音不全求翻牌啊， 放松就可以啊，放松去唱，对就是放松去唱，不要去 浩哥，对于你这样唱功很厉害的人放松就是最好的，对于他们这种七音五音不全的放松就等于放飞自己放松和放飞请你搞清楚， 是这样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啊听到自己喜欢的歌的话他会就是模仿这个原唱的这个音色， 对， 这样的话就是会让你的这个整个这个发声的这个系统会非常紧张， 但女生他们都是女生啊，女生模仿你的音色有点不太科学 啊，这个是，所以说我就让他们放松去唱嘛， 就做自己就好了， 没错， 然后深刻体会一下这首歌里的情意，把感情唱出来， 嗯哼， 可能感情到位了比唱功更重要， 是 对不对、嗯、我们来听听这首 I can say， 我能说， 说得对， 追逐的走廊是你唠叨的回响，刚好躺在笔记上是靠近你的家乡，一起回家的脚印恶作剧忽然来潮，参加球队的号召为了不让你跑掉、yeah、下课钟又被谁调整，隔壁爱灯又成新闻，天气经常超过体温，手里抱着吉他等你站在窗口，想在每一个午后斟一杯汗水锁尽头，好想牵起你的手， I can say It's alright It's alrightIt's alright. I can say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要在我上学的时候，你总在我的左右，我送给你的玩偶。要在床头，世界绿色掉了相片，想起起我们牵手的模样。常常把你记得转身，再用笑话对你倾盆，我的幼稚你的天真，真的心有一点没有任何 的节奏，我们形容着感受。我们在相遇的时候，我已牵起你的手。I can say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I can say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you love me. 要在我想睡的时候，你总在我的左右，我送给你的玩偶。要在床头，世界褪色掉了，像勉强清晰我们牵手的模样。的模样。I can say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时候，你总在我的左右，我送给你的玩偶。要在床头，世界褪色掉了，像冰箱清晰我们牵手的模样。的模样。 天哪，麦克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麦 ，Radio Star。 天哪，麦克风， 天哪。 洒脱，什么是脆弱？你说什么是寂寞？什么是落魄？我是输是落，听你的抉择。什么是放纵？什么是过火？你说什么是诱惑？什么是过客？我。日出日落，不变的火。听说你想要过新的生活，放弃我。听说你想要和他走到最后。坚强，要在爱情里面去横冲直撞，逞强的不去想，逞强的想去忘，结局还是让自己受重伤。我们总想对世界逞强，已经忘了自己也需要疗伤，逞强的不去想，逞强的想去忘，面具背后的人最难当，最难当。 是放纵，什么是过火，你说什么是诱惑，什么是过客。我日出日落不变的火，听说你想要过新的生活，要和他走到最后。我们总选择不做坚强，然后在爱情里面去横冲直撞，逞强的不去想，逞强的想去忘，结局还是让自己受重伤。我们总想对世界逞强，已经忘了自己也需要疗伤，逞强的不去想，剩下的想去忘，面具背后的人最难当，最难当。我们总选择故作坚强，要在爱情里面去横冲直撞，逞强的不去想，逞强的想去忘，结局还是让自己受重伤。最难当。 这首歌曲来自今天做客节目的王一浩，在全新的 EP 当中呢，其中的一首听起来呢就会很有年代感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好像呢这样的歌曲放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段，任何一个你的生活的阶段里面来听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共鸣。而且歌的名字也是直接点题，叫逞强。所以王一浩，你生活当中作为一个大众情人，就是很多人都会很喜欢你嘛，对吧？那会不会有你自己有逞强的时候？ 有啊， 比如 我对喜欢我的歌迷朋友们就很逞强。 为什么？ 其实有的时候自己真的是自己没有他们的支持的话，我自己真的是有的时候是坚持不下去的。 真的吗？ 对，我有想过去放弃。 不会吧？你有想过？ 有想过。 但是你是非常，因为你在我印象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男子汉的形象，然后也是就做事情啊什么的就是横冲直撞的。 对，有想过去放 弃。我觉得要放弃的应该约翰吧。还是说现在约翰已经放弃差不多了？约翰稍后一会儿又索命追魂call妹妹。所以说粉丝的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他们的爱非常重要。 嗯， 然后再就是对，就是我，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五个人在一起非常不容易，我们团队 MC 对，是 对，也都是我在他们面前，其实他们觉得啊，你可以，你都坚持啊，一队长坚持，其实我也自己是在跟自己逞强，对， 没错。就是很多，包括你讲的这个呢，我们再上升到很多就是现在的在都市里生活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或是一种共鸣来讲，很多就是男人，就是比如说30多40多的这个男人，甚至50多的男人，他们平时工作很辛苦， 对， 然后呢在这样的城市里面其实压力非常大，比在这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城市啊，就有山有水的那种好山好水但是有点无聊，好无聊的一些城市里面，可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里面压力会真的真的高出很多倍。当他们平时忙碌了一天，然后呢开车把车停到地库的时候，都自己静静在车里坐个10分钟20分钟，其实那个时刻就是他会去找一个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去释放这样的压力，因为平时逞强 不小心逞的强和不得不逞的强太多了。 对， 面对自己的孩子，面对自己的父母， 对， 面对自己的上司，面对自己的客户， 对， 面对就是生活中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诱惑，形形色色的一些小坑大坑，对吧， 是 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这，所以你这首歌很有趣，逞强有的时候是来自于自己，有的时候呢又是社会或是身边的一些情况一些状况带给你不得不去逞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刚刚讲的一番话，我突然就想到了这个故事，就是男人停在地库里面不肯上楼，但是呢他上楼之后呢他依旧可以是做自己那个我心中的那个男子汉嘛，刚刚讲的，但是其中的一些压力啊一些心酸呢可能只有那个人才知道。 是 是不是做队长也蛮多压力的？ 当然是有压力了，当然了，做队长。 哎，为什么突然就在聊天现在变成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正经？ 我现在还在，我现在还是在跟你很放松的聊天。就你看，我现在很放松，对不对？整个人都趴在这个直播台上。但是你为什么突然间就害羞了起来？ 不是害羞了起来，因为确实、这个、 真的有压力哦。 讲到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就是讲到我心里真的是想说的这番话。 对， 那作为队长，确实好多东西我要做到一个表率的一个作用。当然，很多地方我的队友做的都比我好。但是我还是想要逞强一些，就是让他们看到我一个队长 要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是这样。 所以说这种无形的压力也一直在化作一种动力给你。 是 对吧？三七二十一，反正这个作品也先交了。但是我知道，其实以你的性格来讲，其实还希望可以做更多多元化的一些东西。 是，没错没错。当然我最爱的是 R&B 和 Hip Hop， 对吧？ 对。 那个、 所以呢，甜甜的一面，我说你是个可甜可咸的一号情人。 是 那个咸的部分呢，对吧？我们可以也期待一下。 好， 对，那你每次说我其实话没讲完，你就说好，谢谢，都是，所以把所有的话题都终结了。 好， 你是一个一号终结者，一号话题终结者。那我们聊到了这个就比如所谓的一些莫名的压力，那你有没有找到一种解压的方法，给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 解压的方法，解压的方法就是听逞强嘛。 你好好聊。 哎，好吧好吧。解压的方式啊，就是像我最近就是比较喜欢流汗， 就运动它算是一种解压， 对 吧？ 是是是，运动会有解压，然后再就是吃好吃的会解压。 吃好吃的，最喜欢吃什么？最近？ 我最近吃什么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我最近是不是在朋友圈一直发海鲜了？ 哦，对。哦，但是我不得不说，其实呢，王一号同学呢，这个一号情人不是白当的。我要跟很多粉丝朋友们爆料一下他的一些，当然他们也可能知道啊。但是呢，就是因为上次我跟他去吃了一次饭，然后我们两个人。然后呢，他有就是那个餐厅很特别，他是需要就自己去手动的那种去烙一些东西。 对。对 然后呢，需要把一些食材放在里面那锅里面自己翻滚，就类似于像烤肉，但是呢 是 又不太一样。 对 对，有很多技巧。然后什么豆芽放在里面去炒，就感觉好像是有一个人在帮你做饭的那个样子。然后在旁边，然后呢，王一浩同学就是给我一直一晚上都他在忙碌，给我做这个炒这个豆芽，烙那个饼，烙那个鱼什么的。 是， 而且味道真的跟我平时之前吃的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对啊，所以还是有技巧。 是， 就是那个火候啊什么，所以就感觉你是一个很会做饭的一个人。 那当然了，做饭当然是你要看给谁做了，对吧？你必须要有爱的味道，是这个意思。 我们两个不是说好的友情吗？怎么会变成爱的味道了？你这个人真的老给我挖坑。所以我觉得你接下来不是也会有这个实体的别的部分，然后也会有签售啊什么的。其实你厨艺这么好，我倒觉得说可以搞一个创意的一个签售，就是可以为粉丝做这个现场料理。 现场料理啊？ 对啊， 其实也可以啊， 对不对？我觉得你们企划部到底怎么回事？ 主要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需要聘我过去，然后呢给你企划一下，然后我帮你又可以帮你主持，又可以帮你怎样。 我做菜比较喜欢吃，比较喜欢做这个炖菜，所以说时间比较长。 一个那也不错啊，打破整个世界吉尼斯纪录，史上最长的签售会，48个小时，然后粉丝打地铺都睡了。 哎呦，真的是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很多粉丝朋友的互动哈。有人说，我翻一个牌子，就香橙果粒777。他说想听半梦，都是今天电台聊天氛围好愉快，欢乐气氛太浓了吧？ 每次都是这样啊。 是啊， 对啊，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太过于随性也不好。所有正在收听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被我们吓到。而且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可以周末呢享受安全驾驶快乐的氛围。那希望我们节目里的好音乐可以陪伴到你。今天做客节目的是 MIC 男团的队长王一浩同学，发了自己的新歌。刚刚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听过了几首作品，还有一首歌曲迟迟不肯放出来，对不对？嗯，就是也没有特别说刻意的想要一定要放， 是， 对不对？ 是的，等了很久了， 就等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放。好了，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很多听众朋友们，你们想听什么歌曲，想传递什么祝福，告诉我们吧。 Nothing to it but to do it, yeah. Looking just right. Keep doing all the things I like. So girl, let your head down. On the floor with your hands in the air now. And we don't care. We don't care at all. No, we don't care. We don't care at all. We do this for something all along. We don't care. We don't care at all. That's why we back and forth all night. You know we back and forth all night. That's why we back and forth all night. You know we back and forth all night. That's why we back and forth all night. You know we back and forth all night. That's why we back and forth all night. You know we back and forth all night. Yeah. Promise you'll never leave. A better man you'll never see. I love what you're telling me. In the morning right here's where you better be. Then we go left, then right. One step to the front. Now do the leg twist slide. Don't spill what's in your cup. And if you feel alright, then don't put your hands up. Hey,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 闪 空。 周六晚9点， 周日晚10点， 9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 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要要要！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在路上的朋友，在网络那一端的朋友，大家周末好！今天做个节目的王一浩同学呢，其实有很多的话想跟大家讲，但是呢，你会发现他的音乐里面呢，就讲了很多自己想表述的内容，然后对粉丝的爱啊，对粉丝的珍惜啊，然后呢，对自己感情的这个态度啊什么的啊。问到感情的部分呢，你对感情是一个，就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理解？ 最近没有什么新的理解。 你这是个实在的人。 那真的是没有什么新的理解。因为可能我 觉得感情什么最重要？ 感情我觉得忠诚最重要。 忠诚最重要，那不就野兽吗？ 是。 对。 而且浪漫也很重要。 一号情人呢？ 是啊。而且甜蜜也很重要。 Fall in love 啊。 真的是哎。 没有那首歌， 想不起来了。是想不起来，没有那首歌。 Just wanna 啊、，Just wanna。 Just wanna 讲一首，讲的是什么故事 ？Just wanna 讲的是一段比较复杂的这个感情， 又复杂的感情。 是是是，讲的是一个就是A 和 B 它是一对儿， 对 ，C 和 D 是一对儿， 对。 然后呢，就是里、 等一下、，C 和 D 本来就是一对儿，因为 C D。 哇哦！好吧，好吧，好吧， 好，继续说。然后呢，四个人。 完了之后呢，这个 A 和 B， 然后中间他们的感情出现点问题、哦，然后 C 和 D 中间的感情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结果后来， 那结果呢 ？A 和 C 在一起 ，B 和 D 也、yeah, 在一起。 真的假的啊？ 是的，是的。 怎么这么快？一首歌可以表达这么多内容哦？ 是是是，那 很不容易，我觉得。 对， 这首歌的创作者为什么不去拍电影呢？这 啊，也可以啊。 对，这一首歌能唱出这么多内容， 是是。 那我们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回来，我们要第一时间来听听这首。Just wanna， 我们觉得看看大家能不能按照你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听出这首歌里所表达的内容， 是 对吧？好，不要走开，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鲜辣麦克风周日版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你的一号情人聊天。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虽然高温黄色预警已经解除，明天的最高气温依然能够达到32度，且湿度有所增大，体感比较闷热，紫外线也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明天午后西部山区易出现雷雨天气，夜间雷阵雨扩展到全市，请注意防范，合理安排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早晨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鲜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全新出击， 南北共制点，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nd，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nd， 鲜辣麦克风全面迪加，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nd。 Hello，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回来，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今天请到的是王一浩，再次欢迎一浩。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浩。 最近呢，相信很多同学呢已经看到了王一浩的音乐作品上线的消息，然后呢，纷纷的在网络上面呢为王一浩来打 call。不要忘记在各种的音源的网站、音频的网站、视频的网站来为他投票打 call。刷新心好不好？在我们的电台节目当中呢，其实听到我们的这个电台就算是这个最好的支持了， 是 也可以让你更加了解一下你们的小哥哥。 对，然后呢看到了正在收听节目的众多同学，比如说这位孟欣同学啊，然后点到你的名字，说经过我们的一度解答 ，IJW 别名为乱是什么意思啊？ 哦，啊，是那个 I just wanna， 哦，别名为乱， 对， 为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完的这个人关系 啊，所以说别名为乱是吗？ 是。 大大麦麦麦子他说我都要放弃了，给我一次求翻牌的机会好不好，相信未来的信念坚持下去，跟我们的团体一样杠杠的， MSA 是我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呢。以及呢墨斗星他说浩哥麦同学你们两个一直在念约翰，不妨来一首约翰的好日子，我上一期已经放过了， 是 说谁让约翰不出现也出镜率如此之高呢？没错，约翰就是这样啊， 是阴魂不散。 哎，你这样，你作为队长，你这样说人家好吗？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这样，越这样越感情越好。 真的吗？ 是， 阴魂不散可还行？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然后有同学向你表白说浩哥一定要开心，身体一定要好，你就是我的大哥哥，最甜最暖最帅的身体，从我今天看他这个目测这个状况来看应该身体不错。 是的 啊，上周是有点感冒， 对， 大上周有点感冒，但最近还看起来气色不错。你最近怎么了？ 最近 对啊， 最近还不错，挺好的。 就是你最近是保养了一下运动了一下还是怎样 啊？没有，最近这个 心情 发歌了，发歌了，这个评价都不错，所以说心情好，然后身体也会好一些。 然后可爱多聊人多，他说求翻牌子，也有一首歌可以听，别碰老子的鞋 啊，动态传球的， 这首歌在上次也放过了， 是。 然后呢，这位浩哥的 Big Max， 他说想听 Better Than One， 在心情低落的时候呢，很治愈 啊 ，Better Than One 啊， 对，他说推荐的，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其实有太多歌曲可以来推荐了，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在这一时段回归呢，先来听一首，就是你的新歌，非常非常具悬疑的， 是。 哎，一说悬疑，其实有很多电影很悬疑，很好看。 对啊。 看不见的客人我蛮喜欢的，当然也过了蛮久了。 对， 然后你刚刚也说最近想推荐一些什么电影给大家看吗？ 东方快车， 东方快车杀人案。 对， 对， 对， 我好像是看了三分之一，就也可能当时在打电话，然后一边打电话一边看，因为我喜欢自己在影院看，当然也很酷，但是呢就是电影院看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好像跟几个朋友或一个朋友或几个人一起去看的时候看一些比较欢乐的， 没错。 但是你像那个悬疑看不见的客人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看， 对， 因为我觉得这种一定要不要打扰我， 一定要自己一个人， 对不对？ 一句话都不能错过。 对，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在中国没有上映的电影，我会有高清的资源，我会在家里面喜欢在家里面静静的， 对，没错没错， 去享受那个片段。 我也是，咱们俩这个习惯比较像。 是不错不错。那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些好看电影？ 最近啊，你说院线的吗？ 院线的我也没看。 院线的我前段时间 一些小众的 俄罗斯什么什么，不，对不起，那个朱罗斯， 俄罗斯世界杯，好来走你，好来电影院看球来了，哎，爆米花嘞！主持人特别会接，主持人特别不能话落地上，你知道，就瞬间把你接住，哎，接住了。 因为最近这个俄罗斯世界杯，确实我做梦有的时候就会 梦到， 就会惊醒，就是自己笑醒， 真的。 感觉我就是我喜欢的。 哎，你真的是一个好乐天的人， 真的 好爱笑。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口误的时候，直接把俄罗斯世界杯直接给说出来。 俄罗斯，所以是什么？ 所以是这个侏罗纪世界。 侏罗纪世界哦， 对， 对，好像上了，别人说会有彩蛋，对不对？ 是， 评价怎么样呢？ 评价其实它的剧情倒还好，主要就是 因为大怪兽的这种东西翻来覆去就那么些事儿。 对，没错，所以说是大家喜欢这个侏罗纪的人，喜欢恐龙之类的人， 对， 那比较注重的地方是在这个特效上面。 对，哦，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翻译成中文的名字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讲的故事，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就讲的故事是说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就是整个的故事是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我不剧透啊，就讲一些大体情节，在朋友家里的聚会，我们要做一个游戏，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对不对？都有手机呢，我们这个今天聚会的主题就是大家不要碰那个手机，我相信很多人都玩过这样的游戏 啊，我好像看过你说的， 你知道这 个 吧？ 对对对， 对，然后呢，就是谁来手机第一个来短信的人。大家就要把一个短信读出来， 对， 然后呢跟大家分享， 是， 然后每个人一开始都不怕，就觉得没关系啊，可以啊，结果最后这个整个故事线到最后结局，你会发现哇哦，每个人的手机里面都有故事， 哇， 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电影。 王一浩，你把你的手机先拿过来。 有啊， 就哦，当时他们是这样，就打这个赌嘛，就说、那每一个就我比如说六个人对吧？ 嗯， 好，我们现在把手机都放在桌子上。 嗯， 有任何一个电话， 嗯， 我们需要打开公放。 嗯， 你不需要有不能任何说啊，我们先不聊了，什么我在聚会，你要正常的跟他聊天，我们要听是谁，然后。 哦， 而且这里面的是好像有两对还是三对情侣在里面， 嗯、 就是等于说是有情侣在里面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懂了吗？ 对于对， 就是 对方的不忠也都聊出来了，是吧？ 何止是不忠啊，拜托！ 天哪！ 所以里面很多故事嘛，那中间也发生了，就编剧我觉得仔细想想看挺有意思的、 嗯， 他融合了很多很多大家对世界的看法， 嗯、 对两性的看法， 嗯、 对一个人的所有的这个世界观、感情观等等都会有判断嘛。 嗯、 那这个。有电话对不对？ 对， 也有微信，有短信，哦、你都只要响了，你就要拿给大家看。对，就说你敢不敢玩？然后每个人都说敢啊，结果就放在那边，故事就开始了。 太好了，这个 所以这么悬疑的故事要搭配一首悬疑的歌曲， 没错，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 Just Wanna， 好悬疑的前奏啊！突然间，干嘛？聊斋之夜啊！ 哎，我来。 来自王一浩全新 EP。 如果错过我你会后悔，如果错过你我会流泪，如果爱上他你怎会心碎，如果没了他他也会Just you, just me, just you, just me. 一起放手 ，One, two, three. For you, for me, for you, for me. Oh, baby, what it has to be. I just wanna feel you. I just wanna dream with you. 想要跟你分享 morning coffee right now. 这首歌是你喜欢的味道。I just wanna.You, I just wanna dream with you. 给我你懂我也懂的微笑，我用三秒划掉我们的暗号。和我在一起不会后悔、和你在一起不会流泪。那颗太心谁能改变谁、我们在一起笑得不自觉。 Just you, just me, just you, just me. 一起放手 one, two, three. For you, for me, for you, for me. Oh, let it be what it has to be.会是你喜欢的味道。 I just wanna feel you. I just wanna dream with you. 给我你懂我也懂的微笑，多多散的划掉我们的暗号。 Love never lie， 不勇敢的人 错过想要的就别后悔。 Love never lie， 遇到对的人 不把时间被浪费。 我的怀抱， 享受每一刻 ，Only you。 I just want you, I just want you， 别无 他求。I just wanna feel you, I just wanna dream with you。想要跟你分享 morning coffee right now， 这首会是你喜欢的味道。I just wanna feel you, I just wanna feel you dream with you。 Didn't I rock with you all night? Wasn't it good enough? Don't lie, didn't you tell me that I blew your mind? to go and say goodbye. Now all I wanna do is get you back. Cause girl, you're still the best that I've ever had. A one, two, three, let's go. You use your love to tear me apart. Now we're back together. On fleek is popping, I'm every popping. Okay. Just for the record, that hard is what I'm copping. Yeah. Blasting two pockets, some fishnet stocking. You know you missed this ride. MIS has missed this spot. Used to call me Hillary, cause I ride him. I said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Put a ring on it or ding, ding, ding, ding. Boy, your time's up. Where's your wind up? It's levels to this one. You should have climbed up.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邀请好朋友们，还有在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呢要跟今天做客节目的王一浩同学呢来聊一聊。刚刚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分享过了，2018年呢，提醒大家已经是七月份了，已经过了一半了，你能想象到吗？所以呢，这个不想不念，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想想有点可怕， 时间过得很快。 2018年，我们都说2018年怎样，结果已经过了一半了。 对， 然后默默的就2019， 没错。 2020是什么概念？你不觉得2020这个数字听起来就很科幻吗？ 以前看这个电影科幻电影的时候，对，就说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 真的、 那个时候已经飞船满天飞的感觉。 结果现在呢？ 是啊， 对啊，飞船在哪里？ 烟花满天飞。 但是我告诉你，飞船真的有。我节目里面先不要讲这个了，我现在我们毕竟是个国家台、我是说那个就你哦，我现在你就在学抖音里的那个声音，是不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神经病。那我觉得飞船好像对我们来说就是制造这样的东西其实不难了，只是大家想不想做。但好像现在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 生活啊、娱乐啊、文化什么的。 是啊， 好，对这方面的这个努力没有特别多，还是说有人在努力，我们没看到而已。 是啊，我们都在努力嘛。 你在努力干嘛？嗯，你努力干嘛了？嗯。多多他说最想知道今天十点以前干嘛，反正我先看。然后呢说 CY 他说本来想跟浩哥聊点啥，现在根本不知道说些啥，说些啥，说些啥，没有。 为什么呢？ 经过一致投票 ，IGW 名字叫做乱炖。 乱炖？ 对啊。 我刚才乱，为什么叫做乱炖？ 炖。 乱成一锅粥。 哎、不是。我是想说刚刚我们突然说那个电影，然后整个这个电影这个事情就把我们整个今天聊天的话题打开了，也结束了，因为我们节目还有十分钟，然后也打开了，也结束。所以我们推荐给大家看一些电影吧。然后那个王一浩呢也说了自己平时喜欢看一些烧脑一点的电影， 对，烧脑 悬疑一点的。然后呢我推荐给他了刚刚我说的那部电影，我稍后会把名字发给你。然后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我今天也会在麦家族麦后面的点歌贴下面呢，我找到以后也会在上面 发出来 发一下，让大家可以去看好不好。 对，如果有知道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再 提醒一下我们， 对对， 因为那个片子阴影过来真的就那个名字记不住了。看不见的客人对吧，然后是谁先动手机神怎样，反正不是之类的。 你好直白、这个名字、 不就是这样吗？而你知道吗，很多电影就是翻译过来很有趣，就是有内地的，然后包括台香港的和台湾的，就每一个版本都是不一样。你知道吗，你比如说 是是、这个、 鬼来电， 对对对， 对不对，叫鬼来电，对不对。然后呢香港那个就是什么对吧，什么那个什么那个鬼铃声之类的，然后台湾就是另外的一个 过来电了， 不是 来的，是什么、 谁给你语音播报， 开玩笑的， 我说他那个名字就叫做对。好了，23:49，此时此刻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我们的轻松聊天，轻松听好音乐。今天做客节目的王一浩同学呢，已经把他所有的 EP 的歌曲都推荐给大家，分享给大家了。刚刚听过的一首歌曲呢，也被粉丝一致的来进行投票啊，这个乱炖，对吧？那我们想问一下，还有哪首歌曲想在节目的最后要送出呢？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投票时间，大家可以呢在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新浪微博点歌贴下面呢来。大声的喊出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想听哪一首， 好， 我们将会把最后的打歌时间留给你们，让你们内心最想听到的歌曲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好不好。 Can hurt. Loving can hurt sometimes, but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When it gets hard, you know it can get hard sometimes. It is the only thing.Makes us feel alive. We 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are never broken,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Ripped and changed. Eyes meet. loving can heal. Your loving can mend a soul. An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No. I swear it will get easier. Remember that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And it's the only thing take with us when we die. We keep this love in this golden ground.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were never closing, our hearts were never broken, and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home. 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林志玲。 好了，麦麦的周末现场周日版本的香港麦克风，今天的节目呢还有最后一首歌。刚刚呢我们在新浪微博麦家族麦克风点歌贴当中呢看到了大家的小小心愿，好像呢投票呼声最高的就是 一号情人。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把这首一号情人送给大家，也同时特别感谢做客节目的我们的王一浩同学。 谢谢大家，谢谢。 节目最后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讲吗？ 谢谢你们支持我，我爱你们一辈子。 那我们下次再见喽。 再见喽。 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下次见，拜。 你眼里的纯白，还有对我的依赖，那是爱的从前，走不到未来。新的方向没变，春雨在车身人海。到那天，到哪里，把回忆都伤怀。一直为一个人在等爱，若有丝断了又再回来。你说我是你的依靠情人，永远在黑夜又白天等待。买着命运给我爱的号码牌，不管世界改变多快没离开。你明不明白这再回来。你说我是你的